的名字呢叫庞康文，他停职检查。他停职检查的原因啊，还倒不是说像以前大家一说，哎呦，这当官的被停职了，他是不是有什么贪污啊、腐败啊等等一些现象了？他被停职检查的原因还挺奇特的，因为是之前被曝打骂副市长，这小官打大官，这种事情在官场是非常之少见的。那么这件事情当中涉及到了哪些法律问题，又有哪些法律观念可以在这个事情的研讨当中被逐一澄清呢？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之后呢说说有关香樟舆情。那么长沙市政府啊，应对就是关于这个香樟树被砍伐，有人举报说这里边啊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举报的之后，这个长沙市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回复呢，哎，确实是可圈可点。那么也有媒体说了，长沙市政府态度可嘉，但是多个问题尚待观察。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其中又涉及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那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一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那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政法委的副书记暴打副市长。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发生呢，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在8月21号，湛江日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此前因政法委副书记打骂副市长一事被媒体报道的湛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维稳办主任庞康稳，目前已经被停职检查。这个消息里边说呢，湛江市委政法委和市委维稳办干部21号上午宣布，湛江市委在20号作出决定，暂停庞康稳担任的湛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维稳办主任职务，待查明事实再做处理。不过到8月26号的时候啊，也就是离现在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有媒体再去追问这件事情，采访了这位被打的副市长的秘书，他的回应说呢，啊，已经达成和解了，调解了事儿，好像这件事情风波就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两个人啊，他们俩为什么打起来呢？在南方都市报此前是有报道的，说呢，事发是8月18号的晚上9点半啊，这个时间看来这个领导们还在工作呢啊，在广东湛江市体育中心2楼省运会湛江筹备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边，就是当然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现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当中呢用了一个字叫做疑，怀疑的疑，因为对表彰名额存在分歧，湛江市委政法委的副书记庞康稳呢，将湛江市副市长，这个被打的副市长名字叫梁志鹏，把他给打了。那么在现场的湛江市纪委一科室主任，一个姓钟的上前劝阻，也遭到了拳打脚踢。报道指出，事情呢是由确定省运会先进个人名额引起的，筹办委员会呢打算是按照各单位报人数的10%来定表彰名额。那么参加会议的一名政法委干部报了政法委有800人参加省运会工作需要表彰的，那就是按这个比例10%就是80人了。可是这位副市长梁志鹏就觉得哎不同意。那到底是说因为什么不同意啊，里面没有详细的来说。到了8月20号晚上哈，这个事情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湛江市委宣传部就发通报说啊，那么广东湛江市政法委副书记庞某打骂副市长一事，湛江市委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正在着手进行调查核实，如有进一步的消息将及时向公众来通报。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在之后有记者再去追问的时候呢，副市长的秘书是说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这件事情之所以引人关注，可能他和很多人在认识当中啊，说哟，这官之间还有这样的事儿啊，他会跟他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不大一样。那咱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了是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郑传凯律师。郑律师你好。 高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咱们节目首先呢请郑律师说说，就说打人， 咱们别说是哪个官打了哪个官，就说打人这事儿，开着开着会就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动粗了，肯定这有点暴脾气哈，咚一下把人给你打了，这事儿打了一下就没事了吗？这那也太危险了吧，这以后工作当中谁还敢互相之间点不同意见呀？法律上是得有点说法的吧。 首先殴打他人或者说随意殴打他人肯定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既然我们确定他是违法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他的法律后果。如果说没有造成轻伤轻微伤或者轻微伤以上的这种伤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需要进行批评教育。如一旦他的伤情达到了轻微伤，那我们讲轻微伤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或者说很容易造成的这样一个伤情，那么一旦达到轻微伤就要处以治安拘留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治安拘留，这是一个行政处罚。一旦他的伤情达到了轻伤以上，那么就要处以刑事处罚，那么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构成重伤的话，那么还要处以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样一个处罚。那么我们讲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要控制好自己的头脑，控制好自己的手，那么一旦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是要予以相应的处罚的。 看来打人是不是一定会违法，首先它不对，但是是不 是 违法？ 肯定的。打人就 是 违法的。只不过是有可能非常非常轻微的这种打人行为，是不一定会产生行政和刑事的这种处罚的。 所以要看后果。可是看到这个报道当中哈，说这个副市长是给打谁把谁给打了，这个说法比较模糊。但是后边呢，还有一个劝架的纪委的一个科室主任钟某上前劝阻，报道当中用到的词就是叫拳打脚踢了，这一下这画面感啊就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副市长被打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再关注的点哈，落到旁边这个劝架，然后平白无故被打的这个人身上。尽管他不是一个官儿，那么他如果被当官的打了，同样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那是不是更得讲一讲了？ 应该说，无论他是不是一个官员，首先他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他作为公民就受到我们国家的法律保护，那么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动手打他。一旦造成了相应的伤，我们可以确定打人者是谁的话，那么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这样的法律后果的。 所以这件事情当中呢，除了副市长被打，另外被打的人，其实咱们且不说官场的一些所谓的规则等等这些内容，就是他要是从法律上讲真的是被打了，他应该有一个权利，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来维权。 肯定是这样的。 敢不敢，或者是周围的环境是不是能够允许，是不是支持，那可能是这件事情后边更值得追问的。 是他维权能力的问题， 而且是值得追问的， 或者说他的维权意识的问题。但是首先讲他是有这样的权利的。而且我们讲法律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所以说如果有权利不行使，那么你自动放弃权利的话，那么实际上法律是不保护你的。但是如果你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话，法律是一定要保护你的。 也就是说咱们且不说是这个被打的副市长还是劝架的这位科室主任，就是如果说他觉得自己的权利确实被侵犯了，他得主动的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他应该主张自己的权利。 可是大家不是有一个老说啊，说这个事儿他不是说你说不追究了就不追究了，这是刑事责任。当然这件事情他可能哈，根据现场的情况不一定够得上，但是刚才您说了这个法律不会保护自己，和刚才咱们大家经常会听到的说这事儿不是你说了了，你报了个强奸案然后到时候你说没这回事儿，好像不是随便可以撤的呀。 是这样的。 这个是不是矛盾的？ 并不矛盾，要看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说他没有达到轻伤，那么仅限于治安处罚的话，那么轻微的这种治安案件，如果双方达成和解的话，是可以不处以治安拘留的，这个是法律允许的。但是一旦他达到轻伤，那么双方和解是一个从轻处罚的这样的一个量刑条件，但是不等于销案，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这个案子消化掉，那么还是应当按照刑事案件处理。但是如果是相对来说情节轻微，我们讲社会危害性不大，而且被害人这边已经达成了和解的话，是可以在 侦查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撤销案件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事情我们达成和解了就一定会把这个案子消掉，这个理解或者说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不对的。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就是看如果说是打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要看他的后果到底是说轻微伤还是轻伤，这个得去专门的去鉴定。 对，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事情后期媒体跟进是说已经达成和解了，跟这样的一个消息透露出来之后呢，有媒体就会说哟，这个官员之间的这种打人的事情哈，不能和解了事儿，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呢，既然这个政法委的副书记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一个正式场合打副市长，他认为这一家的媒体认为哈，充分表现了这个打人的人缺乏作为一名公仆的基本道德修养，更是目无党纪国法。那他从此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说这种行为举止粗暴的官员能为老百姓很好的服务办事儿吗？然后还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是肯定不能啊。当然这个是其他媒体的一个评价对这件事情。那么我也想请问郑传凯律师，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官员他这件事儿出了之后确实和解了，和解了之后就了事儿了吗？那么从刚才咱们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上可以是和解，那从刑法上呢看来应该是没有构上，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作为一个法律人您怎么来看？ 首先我认为这个媒体质疑的还是有道理，而且它行使媒体监督权我认为还是应当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是我从这样一篇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出来，媒体所谓质疑也并不够专业，实际上他没有咨询过相对的专业人员的意见。那么首先媒体质疑的是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那么案件处理结果那么是说这个案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如果是行政案件的话，行政案件达成和解或然后不再追究其他的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处理结果。如果他达成刑事案件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予以立案，是否开始侦查，这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处理的一个进程。但是这个里面相关的人员只是通报了达成和解。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相当于我问早上问你你吃饭了吗，你说我刚上完厕所，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处理结果，而是说处理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这个媒体质疑的对，但是呢并不准确。那么首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质疑你达成和解了之后，这个案件无论是治安案件也好还是刑事案件也好，你准备作何处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之后那么才是媒体所质疑的，那么和解之后如果是按照我们想象的达到销案撤销案件，还是说不予其他的行政处罚，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否合理的问题，那么这是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媒体没有问清楚这个案件的处理的结果或者处理的程序，那么直接做了一个推论，我个人认为这个角度或者从这个角度讲是不够准确或者说不够严谨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呢是说双方已经和解了，达成了和解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这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动手打人的政法委副书记叫庞康文，他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停职检查的阶段，其实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最后画上一个句号。 因为停职检查是党纪的处理的程序，那么可能他的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已经处理结束了或者正在程序当中，但是目前讲从党纪的角度讲这个案件还没有处理完毕。 所以呢我们就像刚才郑律师说到的，就是媒体质疑引发大家新一轮的关注，那么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呢继续在关注，是要看到这些案件如果说已经立案了，如果说已经销案了，立案了它后面会怎么来发展，销案了为什么来销案，这 它的销案是不是合法， 对程序是不是合理， 对 这个理由是不是合法，这个才是大家更应该进一步来关注的一个事情， 或者说从法律角度讲我们更准确的要考量的这些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郑传凯律师对这件事情的分析。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下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长沙市 宜栽啊，这个宜栽也是稍微得给它标一个小引号哈，宜栽香樟树这样的一件事情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郑传凯郑律师。郑律师你好。 高庭你好。 嗯，那么咱们今天呢也在说到的节目当中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长沙的一个事情。在8月25号的晚上啊，这个8月25号白天啊，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在长沙市是引发了很多当地民众的关注。就是当天呀，突然爆发的有关岳麓山景区里面岳麓山南路啊这样的一条路上，有大量的香樟树被损毁。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朋友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说当地的一处比较著名的景观的大道了，那很多市民呢会在那个地方乘凉啊、消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那如果说是这个树被损毁了，那肯定大家很快就会看到，所以立刻就会有质疑和批评了。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哈，连夜派出副市长，哎，这才是点名道姓说到了，叫黎春秋这位副市长率队到现场办公会商，并且做出了解释和决定。这位姓黎的副市长就表示哈，政府充分理解市民对树木的关注，应该做出及时的回应，并且明确表态，岳麓山南路的这个树啊。这个其实这个准确的名称啊，刚才我说错了，应该叫麓山南路，不好意思啊，再强调一下，这叫麓山南路。它是这条路上的树不能移，如果说是能不移，那就一棵不移。不过但他还承诺哈，说准备砍伐或者是移栽的一共有192棵香樟，可以根据3种不同的需求分别来处置，在地铁结构范围内的请专家去看一看，能不移的就不移，非结构范围内的在保证交通疏改的需求上，能不移的一棵树都不移，施工场地原则上不移。哎，这基本上就是三不移啊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么针对的就是准备砍伐或移栽的192棵香樟。那么砍伐的理由呢，根据他的回应我们也能知道，这是因为当地要修建地铁。当然这位副市长到现场办公，而且给出了这么详细的三不移的措施啊，立刻我觉得就在舆论上哈占了一个先机了。那咱们今天也来说说这样一件事儿，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事儿跟法律有关系吗？可是这事儿里边啊，其实还真的跟法律有关系，就是关于香樟树它移还是不移，可以砍还是不可以砍，其实它是要受到法律限制的。那么不管这个地铁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这个树被移栽和损毁是不是合法，这恐怕就是头一个问题了吧。那么根据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报道，郑律师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其中 关于香樟树的移栽是不是合法，得从哪几个角度来判断，法律怎么规定的，怎么能判断他们这件事做的合不合法？ 是这样，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的是，就是如果长树苗的话是可以随意移栽的，如果长成成树的话，移栽包括砍伐是一定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的。 这就属于市政的这些树， 而且特定 的 古墓名木是不允许移栽和砍伐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政府部门能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公示的话，我本身认为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实际上我作为法律人，我更关心的是按照实际情况会不会有确实需要移栽确实需要砍伐的这样的树木。那么确实需要移栽或者砍伐的这样的树木有没有经相应部门林业部门批准过，那么它的公示的文号包括批示的这个 有批示还需要有公示， 哎，有批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可能更关心的是这个。那么如果将来会有移栽或者砍伐的，那么政府会不会将这类的信息给大家进行公示，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微信公号叫杰人观察，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开始先持了一个保阳的态度，他列出了这么几点，说呢，纵观长沙市政府的表态和工作效率，市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一个呢是说政府的回应不仅没有回避问题，而且是直面问题的核心，并且做出了符合市民意愿与环保精神的计划调整，这是市政府务实和重视民意的体现，它和一些地方以互动的方式应对舆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二点呢，他认为这个市政府的回应速度之快和决策效率之高出乎大家意料，这也说明民众的质疑找准了问题，并且和政府实现了良性互动。第三点，他认为长沙市政府对舆情的及时掌控和精准应对，也体现出现代信息环境下一个省会城市在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中的行政技巧和技能。这是刚才和郑律师所说的哈，哎，觉得还这件事情是做的是确实可圈可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跟我的想法还是 有区别。哎，所以咱们接下来再说说区别。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调整。那么也就是说之前有一个方案。之后有一个方案。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政府部门的回应当中没有提到之前的方案是否报批，之后新的方案是否已经申请报批，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程序我没有看到。 等一下哈，在这个关键点当中呢，我还需要插入一下，就是根据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评价里面说是计划调整这个词，其实它就是应该是涉及到之前确实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政府自己出的，然后另外调整之后它是必须有另外一个方案出来，这才是另外一个计划的调整。那么刚刚郑律师所说到的，作为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关注的不仅仅是说你是不是赢得了民意，是不是符合了这个环保的精神，而是要符合法律的程序。 对，按照法律或者说按照法律的要求，那么之前的这个方案你在实施之前应该是已经被批准过的，那么这个新的方案你一旦做出调整，你是否及时去报批，这都是问题。那么之前的那个方案到底有没有经过相应的批准，至少我们在这个回应里头没有看到。那么可能还是政府在回应舆情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更强调的是舆论，而没有强调法律的程序。但是在我们看来，可能你在强调舆论的同时，一定要保持一个尊重程序或者尊重法律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我觉得郑律师抓住的这个点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回应里面他所说的事情对错与否，而是这个回应他是否符合程序，这个是否符合程序其实正好在体现的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而这个其中最大的人治和法治其中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这个程序是不是合法，该走到的你是不是要走到。那么在这儿可能也要替这个长沙市政府多问一句哈，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前一个程序假设是已经报批了的一个计划，那如果确实是发现这个舆论上有这种民意上有这种不同的声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我们想做调整那就是需要等一等，还是说我可以先做一个 回应，然后实际上后边再去补办一些程序，这个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他怎么来处理才会？你看舆论上现在是一片叫好，但是从法律专业人的角度，他就能看出问题来。那怎么来做，既能够把这个事情推向更好的方向，同时又能够是一个合法合程序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先做其他的事，把我需要报批的这部分让出来，等待我们的这个新的批文下来之后，我们再去做。这也是最尊重法律或者说最符合法律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统筹的方法来提高相应的这种工程的效率是可以做到的。 嗯，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呢，其实还是舆论上现在肯定是给政府的掌声更多一些，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就比方说啊，根据这样的一个回应呢，这个有关长沙的官员说法是说，麓山南麓的这个乡章呢是准备移栽。移栽这个词可能大家不用去特别的解释吧，就是把你这个树长成一棵树了，那移栽的话就是连周围的土啊什么的一块包起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运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再种一下。可是现场的图片当中呢，却看到了很多这个树冠很巨大的香樟树，树冠都被砍掉了。而移栽就算是运输上有一定的困难，它也不会把整个树冠削下去，可能会剪一些枝。那这样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哟，这是怀疑啊，怀疑，就是政府是不是没有说实话？这样的 这个是不排除的， 不排除， 因为我们也能见到很多移栽的，移栽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它这个主根不能破坏，另外它的上面的这个枝叶一般的是不去破坏的，那么这是移栽的最常见的我们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他说是移栽，但是主冠树冠已经被削掉的话，那么 这树 就 算是你真的移过去了，它活得了吗？这可能也会很多人都会想到那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哈。 对， 就是你树挪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林业部门的专家会给出一些意见。那么如果说树的一个大树的一个树冠很多的部分都被去掉了，那肯定对移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 是这样的。 嗯，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最后我们也想请问郑律师，就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言，尽管这一次长沙市政府的回应已经在绝大的舆论民众的心当中啊， 争取到了一部分， 哎，对，赢得了一部分的掌声了。那么如果说他要想做得更好，让他更加完美，政府对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回应，他应该从哪些方面做更多？ 其实最好的回应，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不被问住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讲真话，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你讲假话的话，你要用若干个谎言去圆之前的一个谎言，那么一定会步步露出破绽。无论是从政也好，包括我们讲在法庭上也好，这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讲真话。那么讲真话的同时要尊重法律的程序，如果政府能做到这两点，第一讲真话，第二尊重法律的程序，我想绝大多数民众是应该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处理意见啊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公示结果也好，会争取到绝大部分民众的意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法律的精神或者法治的精神，可能在我们当今的这种行政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郑传凯律师。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